推理小说的大师级的这个人物啊，也是一位女性，她的名字叫宫部美雪。宫部是日本人的姓儿，美雪呢，这有点争议，因为在中国国内，在中国大陆的出版物当中，这位作家同一个人有两个名字，一个叫宫部美雪，一个叫宫部美幸。其实呢，他是一个人，这是由于这个日文日语的表述和中文还不太一样的原因。我们总是说这个日本的一部分文化是来源于中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其实它是日本化以后的，包括汉字之类的到了日本都有了很多的变异，所以你在翻译过来的时候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误解。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根据像一些公开出版物小说当中给这位作家就是确定的他的名字宫部美雪，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简称为宫部阿姨啊。为什么尊称她是阿姨呢？因为她的岁数就是一位阿姨，她是一个60后，60后的日本女性侦探小说作家。60后和这个70后80后呢有一些不同点，比如说同样一件事情，如果是70后，她就会说哦，那这个事情的是非对错我得听老师，我得听课本教科书的。到了80后呢，她就会说啊，这个事情的对错是非我得去听果壳的，或者是得听高晓松的啊，后面是开个玩笑啊。但是到了60后不这么说，60后会非常深沉的说啊，这个我得看一看这是不是孟德斯鸠的观点啊，当然也可能是伊壁鸠鲁的。哎呀，这两位是什么人，他们都写过什么作品我都给忘了啊。这是60后，就是代际差异。这个代际差异呢也反映在包括日本在内的侦探推理小说界，看问题就看比如说像侦探小说他们更多的涉及的是犯罪。好，那么我们就说他们怎么来看待犯罪。松本清张有松本清张的视角，森村诚一有森村诚一的观念，那么到了东野圭吾又是另外一副这个面孔。而与之相比呢，就是这位宫部美雪阿姨更多的会让我们联想起之前我们介绍的美国电影导演加兰和他的两部作品《湮灭》，还有上个星期跟各位说到的《机械姬》。也许有的朋友会说这个差得太远了，是，真的是南辕北辙，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会把这两位他们来看人类罪恶的表现，人类罪恶的艺术家把他们进行对比。如果说加兰，我们都知道他的作品非常的冷峻，冷酷到了极点，这个冷酷是加了引号的，就是说他用一种非常冷静的目光来看待人类的罪恶。比如说上星期我们说到过的机械姬，说真正打败那两个聪明绝顶的主人公，一位是大科学家 Nathan， 一位是优秀的程序员 Geller， 打败他们两个的这两个人是人类啊，他们联合起来说实话就是一台机器，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机器是他们制造出来的，结果最后他们被机器人打败了，有了智能，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就是刚才上个星期刘毅跟大家介绍过的那位 Eva， 被 Eva 打败。但实际上等到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在反思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错了，加兰不是这个意思，加兰说的不是打败 Geller 和 Nathan 这两个人类的是个机器，不是，是 Nathan 和 Geller 他们自己，就是人类自己，人类制造出了机器，但是呢他同时给了机器以智能，这些都没有问题，都会今后如果说善用的话都会造福人类，造福我们这个世界。但是恰恰相反， Nathan 和 Geller 在影片当中揭示了他们深层次的一个最明显的最深层最本质的弱点，就是贪婪自私。 本来他们两个人可以联合起来，结果呢由于种种的原因，首先 Nathan 一开始目的就动机就不纯，他设计了 Geller， 而 Geller 在这之后呢，由于和机器人产生了感情，他实际上是背叛了 Nathan， 背叛了他的老板，转过脸来又设计了 Nathan。 所以说这个悲剧的制造者也是悲剧的受害者。那与之相比呢，工部美雪他也在他的这个眼中，在他的观念当中，他也有对犯罪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都融入在了他的作品当中。那也许您要问说，工部阿姨和加兰，或者说他的这个作品，他的推理小说究竟有什么这个特质值得我们认真的去一读呢？我告诉你，他的作品总体来说就是两个字，就贯穿他的所有作品的只有两个字，原谅。原谅犯罪吗？那这个可太奇葩了。别着急，一会儿我们来听刘毅给大家从头说起。那么首先呢，还是来介绍一下这个工部美雪的这个人和他的个人的经历吧。 嗯，好的。那么今天依然是由我来先为大家带来工部美雪的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介绍作家呢，还是跟以前一样从他出生开始讲起。刚才说这个立新老师说工部阿姨是一个60后，那么他是一个60后的首位，是1960年出生的，是实打实的60后。 嗯， 在这个东京出生。那么他出生的家庭呢，是一个典型的劳动者的家庭，家境呢并不是十分好。那个时候呢，他的母亲也要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因为那个时候一般女人都会在家里面就是专职照顾家庭嘛，不需要工作。但是他的母亲也一边工作的话，就可见他的家境是多么的困难。那么这个工部美雪从小学到高中这一段时间内呢，其实对文学呢这个兴趣呢还是很大，但是他不像我们之前介绍的几位作者很早就显露了他的才能，他的作文成绩一直都不怎么样。毕业了业之后呢，他这个为了给家里面带来更多收入，就想去成为一名速记员。速记员在当时是女性中最为赚钱的一个职业了。于是呢，他就进入了这个速记学校学习，几经波折，这个经过了一次落榜，最终呢考上了这个一家律师事务所，在这个律师事务所里面谋得了他的工作的一席之地。那么他进入律师事务所作为速记员工作，也是一个怎么说，在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不仅是为他之后写作推理小说积累了很多很多这个素材，而且也是他这个名字造成这个国内翻译的一些歧义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 嗯， 因为这个大家知道日语是有这个假名和汉字组成的，那么相对于汉字来说，假名写作肯定是更加快，然后这个更加简单。那么工部美雪作为速记员，他更习惯用片假名或者是平假名进行速记，所以他对自己的名字也不会说去写汉字啊之类的，所以才会造成这个国内翻译的一些歧义。那么成为律师事务所的工作者的一员的工部美雪，他也并没有放弃他对文学的喜爱。他白天在律师事务所上班，晚上呢就到日本讲谈社的作家补习班学习写作。那么在这个补习班里面，他推理小说的才华彻底被点燃了，速记员的功底也让他写作这个作品的速度非常的快，远远超过了其他人。那么从这里开始，他就相当于是已经开启了他写作的这么一个生涯。他在1987年的时候发表了他的处女作《邻人的犯罪》。那么这个处女作一经发表就获得了第26届奥读物的推理新人奖。那么两年之后又发表了《魔术的耳语》，又获得了第二届日本推理悬疑小说大奖。那么之后他的那个奖之类的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因为他写的东西基本上都得过奖，可以说他的这个写作史就是他的获奖史。而且因为这个速记员的功底，他写作的速度非常的快，可以说是一个高产大佬，灵感呢也是不断的迸发。那么可以列举一下他的几个代表作，就是像我们一会儿会讲到的火车，还有理由，模仿犯，还有这个比较新的所罗门的伪证，都是他的代表作。 那么宫部美雪的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受欢迎呢？除了刚才立新老师所提到的几个他比较明显的这个主题之外，他写作的手法也非常的新颖，他比较善用于这个小人物的视角，或者是一些你意想不到的这种叙事的方式。比如说他在作品《无尽的杀人》中，这个主人公我的这个视角，他并不是人，他不是这个犯罪嫌疑人，也不是受害者，也不是侦探，也不是警察，他这个无尽的杀人的这个叙事者是一个钱包，这个钱包他叫什么，在这个主人的身上以他的视角来叙述主人的性格呀，这个主人的遭遇啊，或者是他被转手之后他新的主人的一些事情啊之类的，然后从这些角度切入的话，会让这个作品显得非常非常有趣，而且与众不同。那么除了在写作方面呢，宫部美雪还有一个小小的趣事，就是他这个他写作呢是非常的用功刻苦的，尽管他写的非常快，然后呢他也有这个烟瘾，就是写作的时候得抽点小烟儿。 嗯， 这个抽烟加上这个过度的工作，过度的勤奋，大家都会知道，就是会这个产生一系列的疾病。 嗯， 比如说什么腰间劳损啊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宫部美雪肯定会有的。 嗯， 那么他的这个健康呢会一直处于一个比较亚健康的状态。但是呢自从他从友人那里获得了一个游戏机之后，这个状况就改变了就开始每天沉迷游戏啊，也不是沉迷游戏，就是这个游戏机就开始占据了他很大一部分的这个时间，他自己也这个说就是打游戏机打到忘记抽烟，对，就是这样，就是很沉迷这个游戏，能让他从这个写作的紧张中暂时的缓解过来。然后这也算是他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像一个宅女一样，而且他打游戏还不是说单纯的打游戏，他是学霸类型的打游戏。什么叫学霸类型的打游戏呢？就是他会写这个游戏的测评，他有一次在玩一款游戏的时候，在打游戏之前就写了大概八九篇的测评，就是非常非常的学术玩家。 嗯， 对，所以说宫部美雪就是这样一个又大佬然后又有点可爱的这么一个阿姨。 嗯，实际上呢到目前为止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之前呢介绍了很多的这个在世界侦探小说历史上可以说里程碑式的作家和作品，有的作家呢他的个人材料浩如烟海，当然这个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作家本人并非只是侦探小说家，比如说爱伦坡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诗人， 嗯， 也是美国文学的应该算是开山鼻祖这样的这个人物了，当然他的资料就会很多，那包括像我们都知道的侦探小说之父柯南道尔啊，和我们这都非常喜欢的这个阿婆婆，阿加莎克里斯蒂啊等等，嗯，这些作家的这个个人的生平事迹呢我们其实要找的话呢并不难，但是呢宫部阿姨呢说实话到目前为止能找到的只有刚才刘毅说到的这些了。这里面有可能是两个原因，一个呢在国内读者而言啊，大家对日本侦探小说从这个骨灰级的这个鉴赏水平而言，就是从历史上来说呢，大家印象比较深的说的比较多的比较关注的是松本清张和森村诚一，还有反正还有之前的一些啊，这个什么包括一些日本的严肃小说家芥川呐，包括这个等等吧，很多人古奇啊，这些人他们都写过相当于侦探小说的作品，他们的资料不难找，而这个宫部呢他的资料不多，除了就是说国内可能对他的关注度没有那么高之外呢，我认为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宫部阿姨她健康长寿，她还在，人还在，所以呢可能人们就是有关他的资料呢搜集的相对比较的少。 嗯， 我们怎么来了解这位作家呢？我觉得有一个最直接的方式，不用看他的生平事迹啊什么之类的，要去看他的作品。 嗯， 那么说到作品的话呢，是不是先请这个刘毅跟大家来谈，因为今天我们按照计划呢任务稍微的重了一些，就是要介绍宫部美雪的至少两部作品。 是的， 一部作品呢是刘毅看过的，当然这个呢回头我会做一些修正，因为刘毅看过的是这部作品的韩国电影的改编版，对吧？ 对 啊，实际上日本也曾经拍摄过同名的电影啊。当然我觉得更多的希望大家去看原著， 嗯， 而这个原著当中呢，它的名字本身就特别的值得玩味，它是一个佛教概念，你单看这个名字你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就是不对，你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是你肯定误解了。那么另外一部作品呢，另外一部作品其实要说起来更加的复杂，因为这里面人物众多，线索众多，但实际上他想要表达的思想却非常的单一。那好，我们先从刘毅开始吧。 好的， 嗯， 那么我为大家讲述的是2012年韩国翻拍的《火车》这部电影。虽然说这部日本小说被翻拍成了这个韩国的电影，名字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差别，但是呢，这个剧情上面是差不多是一致的， 嗯， 所以说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讲述来大致了解一下火车的剧情，之后呢可以再去翻看一下原著，探索它其中更深刻的一些含义。那么火车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呢，是一个怎么说，这个有点像泡沫经济时代的那种感觉，经济呢可能发展不是很好，然后呢这个主角呢是一对这个恩爱的男女，这个丈夫，也不是说丈夫啊，他俩是属于已经订婚了。这个男的呢叫文浩，就是按照韩国电影里面的就叫他文浩。那么妻子呢他姓姜，就叫他小姜好了。那么这两个人呢，他们两个这个一开始呢是准备去父母家里面订婚，两个人都在这个高速上面开车美滋滋的。那么到了收费站之后呢，文浩起身去买一些吃的喝的呀，用的呀之类的。留下这个小江自己一个人在车里。可是文浩买完东西回来的时候，却发现这个妻子突然不见了，人去车空，而且呢车门也没有锁，当时下着雨，雨伞也没有拿，这个就引起了文浩极大的恐慌，他就开始在这个收费站里面或者是这个服务区里面就开始寻找自己的妻子，还发现自己妻子掉在这个卫生间地板上的发卡。他呢第一反应就是妻子遭遇了不测，这个被人绑架了或者是遭遇到了什么危险，那么妻子凭空消失，他第一反应就是报警。但是呢这个警察对这件事情特别冷漠，因为可能每天报案的人很多啊，这种一般失踪都找不回来呀，这让文浩呢又急又气，那么他这个叫什么，悲伤之下就回到了家里，发现家里呢这个一片狼藉，仿佛被洗劫过了一样。他正感觉不对的时候呢，他的一个律师朋友给他打来的电话。那么这个律师朋友告诉他说，这个他的妻子小江，他的卡里面，就他的信用卡，在4年之前申请过一次个人的破产。然后他正打电话给他的妻子确认这件事的时候，他妻子就把电话给撂了，然后就不知所踪，就不知道去哪里了，就成为了他跟这个律师跟他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那么文浩对这个妻子4年前个人破产的这件事情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他觉得自己有点被骗了的感觉，就觉得妻子这么大的事情自己怎么都不知道呢。然后呢他就感觉这个妻子是不是还会有更多的事情瞒着他，因为他已经破产了嘛。于是呢他就去到这个小江的公司要来了他妻子的履历表，发现呢这个他的这个简历上面的很多工作的单位信息都是假的，就可以说他是用一张假的履历表获得了一份工作。那么紧接着文浩呢又找到了这个开具破产证明的这个律师，那么这个律师就跟他核对了一下信息，说这个小江2年前来过一次，来干什么呢？一个是调查他的破产业务，一个呢就是领走了小江母亲去世的50000块保险金。那么毫无疑问，这些事情文浩也毫不知情，而且2年前的时候他们两个应该已经认识了，他只知道这个妈妈去世，但是并不知道有这50000块保险金的存在，更不知道破产。那么文浩在翻阅这个破产啊或者是保险金的这些法律文件的时候，发现了一份手写的陈述书。那么他这个毕竟是自己的女朋友嘛，相处这么多年，他一看呢这个陈述书，发现这上面好像并不是自己妻子的笔迹啊。然后这个他就要求这个律师把这个妻子的这些证件啊拿出来核对一下， 结果当这个律师拿出了这个证件的复印件进行比对的时候，文浩却发现那个证件的复印件上确实印着是妻子的名字和身份证号，但是那张照片却不是他妻子的，是完全是另外一个人。那么文浩把妻子的照片拿出来给律师看，律师说我完全没有见过这个人。这回文浩是彻底懵了，眉头一皱，发现事情并不简单，妻子的名字是假的，他的身份也是假的，那么他妻子到底是谁呢？ 这个说到这儿呢，我们可以先打住一下啊。不过呢，我在这儿呢要这个说明几点。首先呢，刚才刘毅跟大家讲的是根据宫部美雪的原著火车改编的同名的韩国的电影。这个呢，正如刘毅所说，它的基本的内容，和小说是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呢，它这里面有一些，细微的一些不同。那比如说啊，就是说这两个年轻人在这个电影里面呢被描述成一个，因为韩国电影嘛，知道吧，韩国电影，对，他会把这个事情两个人年轻男女的相恋就是拍摄的描绘的非常的唯美。 对 啊，对，其实在宫部阿姨的原著里面呢，就是很简单，就是男女之间就是偶遇，然后两个人，因为这个女孩给人感觉是一个孤身一人，所以呢男主这个小伙子呢就觉得，那我们两个人反正我年岁也不小了，得把个人问题解决，于是呢就跟他开始谈恋爱。 是， 所以那小伙子就是在原著里面跟这个电影是一样的，但是没那么浪漫，他就是觉得很奇怪，他说你看都说好了要结婚了，结果突然间这个人消失，不但消失，然后之后身份还成问题，而且找到这个按照这个名字找到这个人的踪迹之后，发现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对， 给他的照片是另外一个他根本不认识的女人，这个是电影里面完全都一样的。 是的， 这个是让这个男青年非常非常的震惊，这是第一点，跟这个原著不太一样，名字是一样的，但是名字，小说的名字和电影的名字是一样的，可是呢容易让读者包括听众朋友产生误解，小说的名字叫什么？火车。我们就认为啊，那会不会是一桩发生在火车上的一个悬疑事件呢？ 并不是。 对，或者是说，这个火车，这个是不是跟火车有关系呢？啊，比如说是这个跟火车有关的这个刑事案件呢，等等。因为在日本的这个侦探推理小说界，也经常有以这个日本的高铁为背景的什么谋杀案呐、凶杀案之类的这种创作的这种格局或者是轨迹模式。其实呢，大家误会了，都不是。这个火车是一个佛教概念，是一个佛教概念，是佛教里面说的这个，就是说，当欲望膨胀的时候，就是人们就好像是在一个着火的车上，而这个车却停不下来， 驶向这个 地狱的深渊。 对， 所以这是一个，怎么说？这才是作者真正他的良苦用心，或者希望读者能够体会到的这部作品的深意。 是的， 在我们拜读过的侦探小说的作品当中，宫部美雪的这种作品是应该说是比较有社会意义的。他真的不愧是称之为社会派，与东野称之为社会派，人们说有点勉强，这个是形成鲜明对比。宫部是名副其实的社会派， 典型的社会派。 那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 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时间 他没有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痕迹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什么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对对对啊，追案组，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好了，各位朋友，我们又回来了，一起呢来追案，在午后的炎热的日光下，我们一起在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中来追案，来烧脑，来向历史上的各位侦探推理小说大师们致敬。当然我们也通过这些作品来了解体会人性。好的，那么今天跟各位一起分享的呢，是日本的著名的被称为国民女作家的侦探小说著名的作家宫部美雪阿姨。为什么称之为阿姨呢？对于年轻人而言，她绝对是一位阿姨，她是个60后。但是呢，阿姨到今天为止呢，依然是笔耕不辍，她有很多名篇佳作问世。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她的两部作品《火车》和《无名之毒》。在这儿要多说一句啊，这个宫部阿姨的作品呢，比较耐看。但是呢，有的时候有些人会不耐烦，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像一般的侦探小说那样，充满了矛盾冲突，悬疑重重，是这个机关，层层，啊，仿佛这里面遍布着各种的陷阱，哎，但是呢，在公布的小说里面却没有这些。他尽管说的都是一些让人觉得很震惊的事情，比如说一个快要结婚的女孩突然之间就人间蒸发消失了，等到新郎准新郎找到他的这个踪迹的时候，却发现那是另外一个人。那么无名之毒也是一个老人没招谁没惹谁，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在一家日本的这个就是小超市，就是那种小百货店，就是类似像711这种，在门口就因为喝了一杯饮料突然之间倒地，再也起不来了，这人被毒死了，这怎么回事？但是呢，他的笔触笔调却非常的舒缓。可是你不要忘记，他这么写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要揭示的不是这个谜团的谜底，不是跟你一起猜谜，而是他要揭示的是人性的真相。好，那么关于这个火车呢，我们请刘毅继续跟大家讲。 好的，那么上一节呢，我们提到了这个文浩在这个开具破产证明的律师所发现了他妻子的身份是假的，他的名字是假的，他的履历是假的，他一切都是假的。那么他妻子到底是谁呢？为了他现在想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妻子找到，然后当然是未婚妻了，就赞成他是妻子了，把他的妻子找到，然后当面跟他质问清楚。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妻子真正的名字叫什么，于是他就无法报警。而单凭他一个人的力量，一个宠物店的老板这么一个单薄的力量，他是没有办法这个找到他的妻子的。那么他这个时候就想到了一个人，就是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呢是一个 大叔，典型的大叔，在这个电影中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想到他哥哥呢？因为他哥哥是一个警察，但是呢他哥哥是一个被免职的警察，是一个被免职的刑警，而且所以说他哥哥就具备了这个叫刑警的侦查能力和这个没有，而且也没有这些警局搜查人的这些非常繁复的程序啊之类的。于是呢他便拜托自己的哥哥来寻找这个他的妻子。那么他的哥哥呢当时也正因没有工作而为生活所困，听到他的弟弟提供报酬，就这个叫什么欣然接受了他的委托。 嗯， 那么在调查了第一圈过后呢，他主要是询问了这个他妻子周围的一些认识的人啊之类的，发现这个假的这个小江，他不仅没有家人，那唯一的母亲去世了，也没有朋友，他连这个婚礼的伴娘都是这个文浩店里的店员帮忙当的，工作的地点以前工作的经历是假的。那么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这个他妻子确实是盗用了别人的身份，但是为什么这个被盗用的那个人一直都不知道呢？因为如果盗用的话，医疗记录、保险、出行甚至结婚之类的都要用到这个身份的证明啊之类的信息的登记啊。 对， 那为什么不知道呢？那么会不会这两个人就认识很熟，然后就是我就跟你打声招呼，借你的身份来用呢？那么为了更加深入的调查，这个大叔呢就管自己以前的同事借了这个名片，而且还要到了这个假的小江，也不是说假的小江，就是记在小江名下的这些通讯的记录，各种各样的通讯记录。那么顺着这些通讯记录呢，他就摸到了这个小江的住处，在他的住处呢发现了一个包裹，这个包裹里面都是这个化妆品，这化妆品呢都是 C 牌，就是一个 C 开头的这么一个牌子。 嗯， 那么这个大叔呢就找到了这个 C 牌子的这个化妆品的公司，因为是给他们发货呢，他肯定会有一些记录啊之类的。那么他去了公司呢，他发现了这个文浩的妻子在那家公司工作过，因为墙上挂有这个职员的照片，但是在职员照片下面他妻子对应的那个位置的名字却不是小江，而是姓车，叫车琼善，那么就管他叫小车好了。这个应该是他妻子真正的名字，叫小车。那么他这个叫来了当这个管事的这个经理之后呢，就直说明义，就说了他的这个意图。那么他得知呢，这个有一次他们这个公司搞了一个会员活动，然后这个小车呢就负责来梳理这些会员的名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会员名单中有三个月就是登记的这个会员的名单全都遗失了，而小江的名字，就这个真小江的名字就在这个会员信息当中。所以从这里可以知道，小车是从这个会员信息名单中窃取到了小江的一些基本的情况，从而就盯上了小江。而且这个小车呢之前他还离过一次婚，就是这个大叔调查到的。离过一次婚呢，这个对文浩打击非常大，他这个自己女朋友自己离过一次婚他居然不知道。 嗯， 于是呢在这个情绪很波动的情况下，他就说我要找到这个男的，我要看一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于是呢这个文浩和他哥哥就两个人一起找到了小车的前夫。他的前夫呢是一个餐馆老板，他说当时小车呢他的家里面借了这个高利贷，被高利贷的这帮人给缠上了。他的这个父母也被债主抓走了，他这个餐厅老板呢看他可怜就跟他结婚了，没想到却引火上身，这个债主就缠上了他们家里。后来呢小车就被债主给抓走了，一年这个之内都没有音信。一年之后呢他才踉踉跄跄的回到他姐姐家，而且就是身上被打的到处是伤，然后还被这个化了很丑的妆，然后可能是被强行这个还债。那么之后他到了他姐姐家之后呢，又就这个身体健康状况就一蹶不振，又发烧，然后又得了很严重的病，后来去医院之后居然生了一个孩子才离开。那么这些事情呢让文浩就是感觉非常的凌乱，感觉世界都颠倒了，感觉自己已经不是人类了。然后这两个人呢又找到了这个小江的好朋友，就是那个被取了身份的那个小江，真正的小江。 然后知道这个小江呢，他之前跟朋友抱怨过，说我一直在被这个变态给跟踪，我们家的这个信箱啊什么的都被撬开，信件呢也被偷看，感觉这个特别不好。那么这个其实呢，这个变态呢并不是别人，就是小车。小车呢，他一直就是从这个会员名单中找到了小江之后，他就开始调查小江的这个叫什么，他的这个个人状况。比如说他的家庭里有几口人呐，然后他朋友都是谁呀，然后就发现这个小江是一个住在一个非常贫，就是叫什么，像贫民区的那种小房子里面，自己一个人居住，然后周围也没有什么要好的朋友，父母呢，母亲也刚刚去世，可以说周围人就是跟周围人没有任何联系。那么这样的人呢，即使是死了也不会有人知道，也不会有人在意，这对于小车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杀手目标。于是小车就这个各种运用心机哈，跟这个小江接近，然后变成好朋友啊之类的，跟他聊啊，了解他的所有生活啊，了解他所有的这个交往情况啊，然后两个人就说，他就会跟他提出说，哎，我们去玩吧，我们去旅游吧，然后就会在这个旅游过程中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就把小江给杀掉了，然后这样的话自己就可以叫什么，就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将小江取而代之，盗用了他的身份一直用，这样的话也能解释为什么他用小江的身份却一直没有人去报警啊之类的。那么大叔推理到这里提出，虽然现在还没有能找到小车，但是呢，小车他一定还会寻找下一个目标，他不会停，他不会就此停下来的。因为他这个拿的会员名单，拿了这个好多好多张，上面有很多很多人，他一定是这个后续有准备的。那么最后呢，他们发现小车盯上了文浩宠物店里面的一位老客户，一个没亲没友，单独生活在乡下的这么一个女人。那么而且呢，这个他就问这个女的说，这个他，这个女的跟他们说，她正准备去乡下旅行，是跟自己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已经特别特别熟了。然后这个文浩就发觉不对，就赶紧追到了这个车站，然后就把这个女的给拦住了，就拿出他妻子照片说，问你要去旅行的是不是这个人。女的说是啊，然后这个文浩就觉得在这儿可能会把小车给逮个正着。那么果然他在车站最后找到了小车，对小车就是叫什么疯狂式的发问，就是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啊，你到底爱没爱过我啊，你到底是谁啊之类的。那么小车对他的态度呢，其实在电影中表现得很微妙，至少在表面上小车对他说，这个我做的一切都是骗你的，我只是想活下去，只是想变得幸福之类的。那么文浩虽然看到小车是这么样一个女人，但是对他心中还怀有着一丝爱意，仅存的爱意，就把小车给放走了。但是呢，这个警察也闻讯而到，最后呢，小车在被警察追逐的过程中非常绝望地上了这个楼顶天台，然后就从天台上面跳了下去，自杀身亡了。那么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么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小车这个车雄善，他其实就像刚才立新老师说的这个火车的这个名字的寓意一样，他的欲望是不断在膨胀的，他就是怎么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感觉，一个一个的寻找下一个目标，而且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去杀人啊，去带领保险金啊之类的。那么而且这个脚步他永远不会停下来，最后他选择了自杀，也是就是体现了他没有能够去面对自己这么一个不断膨胀的欲望吧。 本来呢我们想再跟大家介绍公布美雪的另外一部著名的作品《无名之毒》，但是呢可能时间有点不太够了。这样吧，这个呢回头我跟刘毅我们商量一下，不行的话哪天呢专版专门介绍一下，讲讲《无名之毒》的故事。我们呢也都回去呢把这部书呢重温一遍。《无名之毒》我是看过的，看了以后很感慨，就像我看这个火车这部作品一样。其实在这里面呢需要解释一下啊，因为这个作品刚才刘毅一气呵成的给大家讲完，行云流水，让我想起了另外一部香港电影，我不知道刘毅看过没看过，就是这个张柏芝和刘青云主演的《购物狂》。 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嗯 啊，包括在香港电影里面也有一些像郑秀文呐、啊、之类的很多的港星，他们因为你知道香港是一个极度商业化的一个大城市， 嗯嗯嗯， 所以呢，他的电影当中呢有很多购物的场面， 嗯， 就是这个人主人公不高兴啦，就去购物了， 买喽， 高兴啦，那更得买买喽，对对对，然后就那买付账怎么办呢？你就没有见到过主人公付现金对吧？他们都是刷卡，就是和我们今天。我们这个金融交易啊是一模一样的， 嗯嗯嗯。 但是呢，如果今天的读者来看这个火车的话呢，可能不太理解，怎么会这样呢？他今天这个事儿他做不了啊，他就是想蓄意的去杀人，然后替代他的这个身份，他也做不到啊，因为他不可能完全替代，而且银行会查的，银行一查很快就能查出来了， 是的， 对吧？然后银行自己就报警了，对，现在是不行。或者说很难，也不能说绝对不行，但是很难，但是当年是可以的。这就涉及到就是在这个西方他们这个商品社会啊，市场经济啊，在这个特别兴旺的时候，在这个经济非常的繁荣的时候，那么尤其像日本，因为这部作品它的原著它这个发生地是日本嘛， 嗯嗯， 小说的这个原著大概的时间呢，像刚才说的那位车姑娘，就是那个凶手，他当年那个年代呢，可能应该是上个世纪70、80、90年代，也就是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之前，泡沫经济出现之前，经济滑坡之前，日本经济超级繁荣的那个年代。 嗯， 那个年代日本人也是那也不得了，包括去海外去旅游购物的时候，进了那个名品店什么什么包包啊，进去以后也是要用手一指，这个，除这几个，除这个， 包起来， 不，除了这几个之外，全都包起来。对对，也是指着一面墙来买的。对，就是那个时候，由于他们的经济的发展，所以呢，国民的钱包都已经很丰厚了。而且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像银行业也开始有这个信用卡，更多的信用卡开始透支了。过去的那种金融的那种方式，也不是说你信用卡不能透支，但是要求你的信用水平非常的高，它要防范金融风险。但是当经济发展繁荣之后，它要促进消费，所以说呢，它就允许信用卡大额的来透支。这就是火车这样一个悲剧发生的背景。 嗯， 当然，车姑娘不是因为买陷入到了这个里面，因为她借的不是银行的钱。他不是用信用卡，他的信用卡他借的是什么呢？他借的是高利贷主的钱，用咱们中国人的话说叫借的是印子钱。这个就是说可能他能借的要钱要比银行要多，但是他还的也要多， 嗯， 他的利息很高，往往就是你借了之后利滚利，利打利，你是还不上的。尤其是像车姑娘她的那个就生活的家境比较贫寒的人家更是还不上，借了钱可能有的穷苦人，那一般的像什么上班族白领，我借银行的钱，信用卡我那个透支，我是为了买，我是为了买车买房买好的衣服，对。但是像车姑娘那样的一个贫苦人家，他们借钱借高利贷可能是为了救急，为了给孩子治病等等，这样一些不能不花钱但是又花不起钱的这个地方借了钱之后还不起，于是呢，在当时的日本也包括韩国就应运而生了一个催债行业。其实在今天我们社会上也有这样一个灰色的这么一个行业叫催债，就帮人家去讨债去， 嗯， 甚至有人开了类似这样，当然他不能在工商那注册，他注册不了，但实际上他的业务范围是讨债，所以被简称为讨债公司。所以车姑娘一家人由于借了高利贷还不上，就年复一年的受到这个讨债公司各种各样的骚扰，最后实在不行，那你就卖儿卖女吧，你车姑娘还算年轻，就把你自己卖了吧。她当然不愿意卖啊，她不愿意把自己就给卖给人家，不管干什么，她干的肯定是一个让她备受摧残的一个事情吧。 嗯， 所以她不愿意干，所以她没办法，她嫁了人。结果嫁了人之后，新郎不知道他欠了那么多钱，等到那个债主子打手打上门来，新郎才知道，那我不能替你背债啊，于是跟他离了婚，然后车姑娘就被讨债集团讨债公司给抓走了，在那儿受尽了折磨，不说了吗，还生了个孩子，然后身心遭到巨大的打击， 回到家乡，身无分文，一贫如洗。这种情况下，于是他就铤而走险，想了个办法，不行，我就把我的身份完全洗掉，洗白，我变个人，我不再是车姑娘，我是另外一个人。我是另外一个人的怎么变呢？刚才说了，他盗用了别人的身份信息，可是这个也不行啊。你盗用别人身份信息，别人知道的话会报警的，会把你抓起来，你这是犯法呀。那怎么办？怎么一劳永逸，一了百了呢？于是他就一狠心把这个受害人杀掉了。在影片的开始的时候，是一幅特别唯美的画面，青山绿水，是一个特别平静的湖面，然后呢远景呢是这个葱绿葱绿的森林，很美的景致。但是呢在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他把受害人杀掉之后装在麻袋里扔的就是这个湖里。 对， 之所以东窗事发，后来警察赶过来不是替那个小伙子找未婚妻的，是来抓杀人凶手的。 嗯， 就是发现了受害人的尸体，并且跟他直接联系了起来。 是的， 就是说他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够把自己的身份换掉。那你也许要问，但他为什么后来又跑呢？他跑什么？他跟他新郎去见公公婆婆，马上就要开始王子和公主开始韩式的美好生活了，他跑什么呀？他为什么要跑？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在过程当中接到了一个电话，他冒名顶替那个人，那个人的身份，那个人身上也背了债， 也有破产， 也有破产，也背了高利贷，也还不起。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意识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火车的概念，他下了一辆火车，但是又坐上了同样的另外一辆火车，又还不起了。于是他要赶紧跑，赶紧把自己的身份换掉， 再换一个。 对，他要再换一个，他要再杀一个人。这就是用这个中国人的话说叫逼良为娼啊，就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用这种偷梁换柱的方式，一个一个的去杀人，不断的去犯罪，用这个来逃避就是非法的或者不道德的这种追债的这样的一个险境。这就是车姑娘这个女孩子她所面临的一个特别困难两难的这么一个局面。 嗯， 这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理解这个工部阿姨和包括加兰这种冷峻的，其实在侦探小说作家里面也有很多非常冷峻的作家，比如说岛田庄司叔叔，比如说这个松本清张爷爷啊，老爷爷， 对， 这些人他们在描述犯罪的时候非常冷静，他们觉得这是人性的弱点，人性的污点导致的。但是与之相比呢，这个工部阿姨也承认这一点，但是呢他反而选择了原谅。这个原谅不是真的原谅了，说认为你这么做就是对的，我就能理解。他不理解，他不能允许，他不能够认同。但是他的原谅是加了引号的，也就是说所谓工部阿姨的原谅，把他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侦探小说推理小说版的深夜食堂。不管你到这儿来吃饭喝酒的人是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你是黑社会老大也好，你是什么老总社长的小三也罢，反正你到我这儿来你是个客人，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是平等的，我们就是朋友。这是深夜食堂的安倍夜郎的哲学。那么到了工部这儿，工部当然不能说我原谅这些人，这些人都是好人。这就是他和东野圭吾的不同，东野圭吾总是会给一些罪犯找到合理的理由。白夜行啊，你看他们为什么会干这种坏事，因为他们之前受过害或者怎么怎么样啊，这是社会把他们害了，好像不怪他们，怎么能不怪他们呢？犯罪的是不是他们，杀人的是不是他们，是他们，怎么能不怪他们呢？所以工部我认为在这方面要比这个东野要高一筹，他没有去体谅或者同情他们，他不能同情罪犯，但是他原谅他们。原谅的意思是什么呢？原谅在公布的概念里不是说你是做的是对的，不是你做的是错的，但是我不想跟你纠缠，我不想让我干净的心灵因为你而蒙上脏污而蒙垢。我把这个故事跟大家讲完就可以了。我是一个主妇，我是一个上班的主妇，我下了班我还要除了写作还要去打游戏， 还要打游戏， 还要抽烟啊！当然我们不提倡抽烟，那没关系，还要给这个丈夫和孩子做一顿美美的好吃的日式的晚餐啊！那我还有很多生活当中很美好的事情等着我，我干嘛要为这些可恶的犯罪而去牵扯我的精力，或者因此而感到纠结呢？我会去 替他去找各种各样理由呢，没有必要了。就是，这就是公布小说的特点。好了，今天我们也说的差不多了，也非常感谢大家。那么，我们先在这儿呢留个扣子，就是铺垫一下。那当然，下个星期呢，我们准备也说一部日剧，是一部很烧脑的日剧。这个是刘毅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部日本的热播剧，叫 新的， 对，叫《非自然死亡》。 对。 那么再回过头来呢，也许有一天我们觉得可以了，会把《无名之毒》再奉献给各位。 嗯。 那么今天的午夜侦探社呢，就要到这里了。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个魔力 X 档案，希望大家不要走开，继续来关心、关注、支持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一二五八。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